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快乐游》，带您一起领略韩国京畿道独特的旅游资源，享受异国风情。快乐游每周六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节目素材由韩国京畿放送 KFM 提供，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带上美好的心情，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去旅行吧，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欢迎您收听京畿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大家好，我是您的声音导游朴龙君。这期节目播出这一天呢，是2018年最后一个周日了。那一件事情呢，开始的时候不容忽视，结尾也是同样重要的。既然今天是2018年最后一期节目呢，那我们自然也要更加用心的为您挑选一个好的去处了。在这里呢，您可以看着夕阳，和家人、朋友、恋人一起来回首过去这一年，同时呢，也祈愿新的一年更加美好。当然了，吃喝玩乐怎么会少呢？到底是哪里呢？一首歌曲过后，跟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정신차려새침반짝이젠지쳐나귀찮아매일뭐해어디야밥은잘자 baby 자기여보보고싶어다부질없어 You got me like 이건아무감정없는 love story 어떤설렘도어떤의미도내게미안하지만은 not sorry 원래부터 nah nah nah bitch 나는 solo bitch 나는 solo I'm going solo la la la la la I'm going solo la la la la la used to be your girl now I'm used to being the girl you're sitting on your feelings and sitting on my throne I ain't got no time for the troubles in your eyes this time I'm only looking at meet myself and I I'ma do it on my own now now that you're alone got you looking for a clone now that's how I'm getting down destined for the center crown sing it loud like 이건아무감정없는 love story 어떤설렘도어떤의미도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京畿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那接下来呢，要有请我们亲爱的一起去旅行的小伙伴丽华， 大家好， 登场， 大家好，大家好。 2018年最后一次闪亮登场， 是的，是的， 要快到2019年了，今年呢也只剩下明天这一天了。 哦，可以一些进行一些新的计划，这一点倒是挺好的，就不要想年龄了，啊、对。 很多人会在这样的一个时节会整理一下 对 过去这2018年难忘的事情， 没错， 或者是啊，让自己觉得非常遗憾的事情， 没错， 也要有一点点仪式感啊， 对的， 啊，用特别的方式去告别过去这一年。那作为旅行节目呢，当然是为您推荐一个很好的跨年之地了， 没错， 对吧？啊，是哪里呢？ 就是一年要过去了，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去的是可以看到夕阳西落的一个海边。 对 ， 很多人想的是新年第一天去看日出，但是现在最近呢，很多人他也会把这个仪式呢提前到。 对， 31号的晚上， 对， 去看 日落，没错， 他觉得这个意义是更大的， 没错，因为在韩国，刚才朴主委说，看日出的这个仪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韩国也是，就是周边都是环海的嘛， 对， 所以很多人在1月1号就是为了看这个日出，会聚集到海边的一些观光的一些景区，但是刚才朴主委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看日落，会在30号或31号年末最后一天，然后去海边去看日落，有的海边是日落非常有名，有的海边是看日出非常有名的， 尤其是韩国的这个西海岸啊，它的这个日落都是比较有名的， 特别美，特别美 啊！那想一想，有美丽的晚霞为我们的这一年辛苦的这一年 收尾 作结的话， 我 觉得应该是很欣慰吧？ 对，因为人都说嘛，收尾收的好， 对， 戏说的开端才能开得好。 对，也有人说你开始不漂亮，但是你收尾收的很好的话，那你整个事情算是成功的。 没错， 对吧？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适合看这个夕阳的， 对的， 一个地方了。它名字叫做什么呢？ 宫平港。 对，宫平港它是一个港口，一听的话 没错 应该是很适合看日落的。它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 那这个宫平港呢是位于京畿道华城的一个算是一个渔村，小渔村吧，不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渔村，因为它是在这个特别是它的夕阳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它是华城八景之一，是非常有名的，景色是非常的好的，而且有很多的一些摄影爱好者会来这边去专门拍这个夕阳西落的一个景观。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它的这个景色到底美不美啊，绝对是你想啊，摄影达人都会来这里取景的话， 是 它肯定是 不用怀疑了， 对，非常非常让人感叹的惊叹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对的， 对吧？当然了，这里我们可以开车去的， 对，这个非常方便的，就很少有一些小岛或者是渔村码头可以开车进去的哈， 对， 然后这边虽然是一个小岛，但是可以开车进去，所以说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一些观光客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因为不是很麻烦，然后呢这边还来到这边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嘛，所以大家能够品尝非常新鲜的海物，然后呢因为它有这个退潮，因为它是西海，韩国的西海岸嘛，它有这个退潮和涨潮的这个时期，所以说它周边有很多的一些泥滩形成，对，大家可以去专门体验一下这个泥滩，因为在韩国体验这个泥滩的项目是非常有名的嘛， 对， 去抓一些贝类呀等等一些非常有名， 大家可能在很多的这个韩综当中看到过啊， 对， 就是在这整个大滩涂大泥滩上然后再挖一些东西，这挖可能是贝类的， 没错， 有可能挖出这个是章鱼吗？叫做还是 对的那种小章鱼， 对，八爪鱼， 对。 然后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大叔大妈抓出来以后，擦一擦就直接给吃， 对，生吃， 对，因为在韩国会有这个活章鱼这样的一道菜， 是的。对，因为这个泥滩，这个泥是非常，其实对身体是非常好的，但不是说建议大家去吃哈，但这个泥滩是对皮肤什么的非常好，在之后我会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是的。 那这个宫平港呢，除了这个一些码头之外，还有一些这个海水浴场，夏天也可以在这边去玩水，然后在附近呢也可以有一个野营露宿的一些地方，大家可以在这边做野营，也是非常好的。 是的，那现在是冬天啊，这个海水浴场的话，可能大家这个使用不了，也不要觉得你不怕冷，你可以到水里泡一泡，好像这个韩国的海水浴场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 对的， 禁止下水的话，你就一定不要 下去，对，他给你抓回来， 危险的， 对， 会抓回来。当然了，我们要去体验这个，比如泥滩体验的话呢，肯定是要了解一下涨潮落潮的时间吧。 哎，这个很重要，因为西海岸嘛，所以说这个涨潮落潮时间一定要守好，包括开车要进去啊，就有一些海岸就说开车进去的时候是退潮的时候 OK 的，你要没有就守住这个涨潮的时间的话，你是出不来的， 对， 很重要， 可能被淹到了， 对，这个很重要，很危险，所以说一定要守好这个时间，自然的一个时间， 是，对啊，这可能在附近的一些比如说你的住宿啊，或者是 你要体验的话，这个商家啊，他都会跟你提醒的。 对的， 他也不想惹上一些麻烦。 是是是， 他也会告诉你。 对，到点了，走吧。 没错没错啊，那我们这个刚聊的是这个公平港啊，那一听，哎，公平港是这里的这个价格很公道 哦。 人和人之间很公平，其实不是那公平啊，对吧？这公平港的名字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好吧，这个公平呢是宫，是这个宫殿的宫，皇宫的宫。 对。 然后因为在之前开始，就是朝鲜王朝和王朝的时期开始呢，而这边的泥滩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的，而且是天然的泥滩嘛，所以从王宫的时期也是这边这个地区是另受管理的。所以说我们叫它这个公平港 啊。对，这个平呢是土字旁加一个平，这个 对。 代表地方这样的一个地方， 没错 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绕口令了啊，所以它是这个宫廷来直接管理的一个港口，大家可以这样理解了。 当时就非常非常受管理的一个区域， 啊、 自然区， 但这是国家保护的一个地方， 没错。 当然，这里刚也提到，这是京畿道最大的一个渔港了，对吧？现在当然你可以随便进出，对吧？那这个最大的渔港的话，它的规模有多大呢？ 这规模是真算是比较大的。这公平港呢，平常会有200多艘大大小小的渔船在这边的码头停留，然后呢，这边的这个防波堤的总长大概是1.5公里左右，那在京畿道是最大的这个渔港了，然后这个防波堤呢，就是说把这个渔港从起端到末端，它就是环绕了一圈。就像就环抱的一个样子，对，双手双臂环抱的港湾的一个感觉，对。然后呢，这还有一些，因为在这个防波堤的左侧有专门的这个靠岸的渔船靠岸的一些设施，所以说港头的这个左侧的这个港湾是非常非常的，算是非常的繁忙吧，接受一些渔船啊等等一些设施。 对，我建议大家可以在清晨的时候啊，因为你来这儿可能看日落，对吧？你可以在清晨的时候早点起来，可能日出你是看不到。 没错， 但是呢，这个清晨的港湾这种宁静的感觉会让你非常非常的舒服的。 没错，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说在这边可以去钓鱼。 钓鱼， 对对， 这很好， 这很好。对， 这钓鱼爱好者应该是很喜欢的。 我们朴主播喜欢钓鱼吗？ 钓鱼我很喜欢呢。 哦，一般男生都比较喜欢，我感觉。 对，可是我一次都没钓过。哎， 所以才喜欢，有可能。 这是我很期待的一个项目啊！我这个2019年我要把它给实施， 挑战一下。 对啊，那钓鱼的话，很多人关心钓鱼的这个乐趣。乐趣之一呢，就是你把鱼钓上来 啊，是的，是的， 吃。 对呀， 所以很多人要关心的，那我在这里可以钓什么样的鱼？这里都有什么样的鱼呢？ 这里主要当然了，有各种各样种类的鱼，但主要在这边可以抓到的鱼是鲻鱼和这个弹涂鱼。对，这两种鱼，然后大家可以就是抓到非常的新鲜的，对这些鱼，然后 这个可以烹饪来 食用。可以啊，可以啊，对的，而且还可以体验钓鱼，非常好。对 对对， 海钓，这还不是那种小溪的那种河钓， 也是啊，而且海鱼， 对啊， 它味道要更好一些吧？ 我觉得，对，可能个人有个人的一些爱好，但我还是比较喜欢海鱼。 淡水鱼呢，它可能好吃，但是 对 烹饪方法很重要，你做不好，可能这个腥味就比较浓了。 对对对对， 好吧，我们这个不是料理节目，反正我也不会做。 好 啊，当然了，除了这个海钓之外呢，还有这个刚我们一直在提到的，就是这个泥滩体验了。 是。 这个呢，真的是我觉得应该要去体验一下的。因为在这里呢，你可以挖到很多稀奇古怪的一些东西。 对啊，一些贝类都可以吃的。 嗯，对啊。 让我们在这公平港，刚才也说钓完之后垂钓之后呢，我们可以到附近那个海水浴场，因为海水浴场周边呢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宽阔的这个泥滩嘛，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这个沙滩，然后还有一些泥滩，然后在这个泥滩当中有一个专门的泥滩体验，但不是免费的，需要交8000韩币左右的一些算是入场费吧，然后有。拿一些小锹或者是小桶去体验泥滩，去抓一些小贝类。 对，这里呢会提供一些这个专门的用具， 对， 所以你可以租借。那泥滩的挖掘呢，的确是很有趣啊！你想啊，你在这个洞里边不知道会 冒出什么，对，对你捞出来的东西都可以拿走的。 对对对啊！而且呢，刚也提到这个泥滩的这个泥浆啊，它是对皮肤很好的。好像在韩国有个地方会有泥浆节， 对对对对对， 是中青道的，Daechun 是，对对对，泥浆节，而且有很多很多外国人，当时就是每次的那个这个泥浆节，较比韩国人有更多的都是外国人， 很多人觉得，哎，那我就是在里边滚泥巴在玩，其实皮肤呢，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 疗愈， 没错没错，对对对， 所以这些泥浆是对皮肤很好的。 对，这些泥浆的这些成分是非常对皮肤非常非常的好的，包括一些去角质啊等等，就增进皮肤的弹力啊弹性啊等等，都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然后很多化妆品都是根据就是提取一些泥浆的一些成分来去做的嘛。而且这个西海岸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泥滩呢，包括它的一些一些范围，还有一些泥滩的泥浆的一些质量来讲，它属于世界五大泥滩之一的。那大家会觉得这个泥滩可能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但不是的。专门的这种泥滩，海边的泥滩是不多的。有的可能规模非常小，但这边的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 看来韩国的这个泥滩的产业还是不错的。 没错，而且大家知道这个泥滩的这个角色吗？在自然界上的角色，它因为是连接陆地和大海的这个一个区域嘛， 对，过滤区。 所以说它会把这个被污染的自然能够干净的给它做一个算是一个过滤的一个作用吧。对，净化的一个作用。 很伟大的泥滩啊， 对对对， 很多的功能。 没错，因为它在自然界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非常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嘛。所以这个韩国政府也是规定这边的泥滩只是30%公开给就是游客的，那其他的70%都是不公开的。对，包括自然 也是。所以它有一个这个净化的功能，所以您不用担心说哎这是不是特别脏啊。 对 啊，它是很干净的。 对对对、 你看你可以在这里挖海产，又可以做美肤，一举两得，不错的。 是。 那如果你觉得哎冬天了这么冷，我又不想去摸这些东西的话，没关系，这里有一个现成的您可以体验到各种各样海鲜美味的地方。有一个海产市场。 没错没错、 有很多新鲜的这个海产。 没错没错，大家到这个公平港之后呢，就可以去到这些哎我不想去看泥滩岛，直接去到这个海产市场就可以了。然后在这边海产市场呢，有卖各种各样的一些海鲜嘛，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我们叫它叫盖尔去鱼虾酱。对，一些酱类非常非常有名，大家说在这边买一些自己可以挑选新鲜的一些海产，然后让这边的阿尊摩尼，我们可以叫他 阿姨 、对，去切这个鱼生，也可以去吃鱼生，还有去蒸吃一些什么章鱼啊等等一些各种各样的海产，非常有名的。 生鱼片听起来很不错。 对对对，我们的朴主播喜欢生鱼片吗？ 我来韩国之前倒是不怎么吃，在韩国生活这么多年了啊，已经非常喜爱了。去海边的话一定要吃的。 一定要吃、有专门喜欢的哪一个种类的一个海产吗？ 这个我这个 不挑种类。 油呢 哎呀，这个对皮肤很好。 有的是三文鱼吧，是不是？ 对对对对， 还有参起 金枪鱼、好吃好吃好吃 啊。这两个好像是比较贵一点。 对，而且女生非常喜欢。 您来过韩国的话会发现， 对， 除了主菜之外呢，会一大堆的小菜。 没错没错， 所以您在这里点这个生鱼片啊，它会有很多的这个配菜来的。 对， 各种什么炸虾呀之类的都会有的。所以会很满足。 对， 而且这里的这个阿姨们啊非常的实在，据说他会给你很足的量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对吧？ 对，不要担心被骗什么的。 对，而且吃的非常非常的饱。 对，而且这一边是港口嘛，它本身是港口，所以它给的量和我们在首尔市中心吃一些生鱼片的一些它给的这个量是不一样的。 没错没错。 而且你说你说中国来的游客说一句你好 CEO 阿姨高兴， 对， 会给你更多的一些配菜， 要会来事儿啊。 对对，会来事儿都很重要。 对啊，你看这个在这里吃的应该是很开心的。那如果您来的早一点的话，吃饱了以后，接下来呢您一定不要错过就是这里的晚霞了，对吧？也是我们要为您推荐的一个很重点了。这里的这个夕阳应该是很有名的，很漂亮的吧。 对，这里的夕阳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公平港呢，为了看这个夕阳西落，有专门的就是哪里去观赏夕阳是最好的，就最容易观赏的，它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地点。对，然后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提示去到那边去，可以拍摄一些夕阳西落的一些照片。对 对，或者你觉得这个拍摄技术不太好的，因为可能曝光之类的调不好的话呢，那我觉得还是用眼睛看，这个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欣赏。 没错， 对吧？把它记在自己的心里。 是 啊，很不错，尤其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点。对吧，你看着美丽的晚霞，跟同行的小伙伴们一起互送。 对， 这个你看一年过去了， 互相祝福 辛苦了，对吧？ 对， 当然新年的祝福，对吧？这个很温馨很幸福。 是， 那这么说起来的话，这一年丽华也辛苦了。 我们的朴主播也辛苦了。我们互相 鼓励嘛， 互相鼓励， 互相勉励，对吧？ 对 其实大家在每年年底的时候跟身边的人 你的好朋友， 嗯， 是你的家人，给一个拥抱之类的，啊，可能拥抱觉得太肉麻的话， 嗯， 你就说一声今年辛苦了， 对， 他们也会觉得莫大的力量的， 是， 对吧？啊， 没错，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的送上鼓励吧。 嗯 嗯，那当然了，我们2018年最后一期的去旅行吧，那， 嗯， 马上也要画上句点了。这一年呢，也是除了我们两个互相道辛苦之外， 啊，对， 对，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听众们，对吧？ 没错， 有您的支持呢，我们的节目才能够一路走下来。 嗯， 啊，你想想这个两国的合作啊，也是不容易的， 对的， 对。但是要向这个两国的幕后的制作者，我们的这个 道一声感谢， 对吧？制作人们， 嗯， 啊，你们也都辛苦了， 对，真的很辛苦。 对，听众朋友们呢，也要感谢您的支持。 嗯， 当然了，也希望您能够啊，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度过这个2018年非常幸福的时刻。 没错， 也希望大家能够新年快乐， 嗯， 对吧？哈， 提前新年快乐， 啊，嗯，拜拜， 拜拜。 本期的快乐游要和您说再见了。快乐游节目每周六周日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希望带给您一天的好心情。本期节目由经济放送提供素材，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